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喉，杨继昌，二字尾，欧乐呢？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新嘅时段嘅政改足劲终极战啊！我系杨继昌啊，而家做 live 嘅。咁样欧乐轩咧就熬底啊，今晚吓咁啊搞唔掂。点解咧？因为我哋请咗好多对付左交嘅重炮上嚟啊，系咪喺度？大家 冇咁讲，冇咁讲。 我本身系左噶，点算啊？ 有人认咗咯，即刻认咗自己系左交，唔系左交对付左交嘅重炮啊！ 你极右法西斯 吓。咁啊，点解你话极右法西斯一轮嘢？其实边个封你嘅咧？系 冇话边个封嘅，自称自嘲嘅啫。其实只不过系、 哦、以为国师先至会俾封号人噶嘛，系 而家都好多人自嘲做左交噶。其实大家所谓咩左交啊、极右法西斯，都系某程度上一种嘅，即系大家互相嘅一种嘅调侃啫，即 系又唔需要太文化研究有一个词叫戏 又唔需要太过摆上心嘅，我觉得又。 咁但係你喺一啲討論上面就都會有呢種 red herring 嘅效果嘅，即係當你冠以一個名稱嘅時候，咁就倒返轉頭，譬如話既有法西斯啊，又或者係一啲現場鍵盤戰士之類咁嘅名頭嘅時候呢，咁你講嘅嘢就會發現咗冇乜說服力啦。 咁我咪要介紹我自己，我係一個和理非非中產教師㗎嘛。 你离地啦，离晒地，离 晒地。咁啊，介绍我自己， 系介绍下先啦。我系认唔到你把声。 嗱，我系应该咁讲，我嚟自三思会嘅 Tommy Sir 啊。 系啊 ，Tommy Sir 呢个即系喺网台界都享负盛名嘅三思会啦。 你咁讲嘢啊？ 即系唔系有咁多个网台节目可以请到阿网络神笔阿史英上嚟噶嘛？得你一个请到就好似系咪啊？ 好似都系。 系啦，得佢硬言真 实。 好似 唔系，好似后来 有去过港台。但嗰啲係女仔先請得到佢，男人嚟講係我哋嘅啫。 係啦，所以你知道即係三思會幾厲害啦，係。咁跟住我哋啱啱又講完嘢，有即係極有法西斯嘅自稱啊括號嚇，有阿史官阿倫嘢啦，被尊稱為喺富人媒體被阿容總尊稱為史官嘅阿倫嘢啦。 大家好，大家係 嘛無網齋啦，係。 係你好， 係啦。咁啊，因為其實今日請大家上嚟咧，就即係講一個其實我哋期待咗好耐，就想即係。揾阿歐樂軒嚟一齊講嘅話題嘅，就係一個即係左膠同埋依一個右能咧，喺個網上邊咧，即係自從喺即係點講咧，係咪喺嗱即係電視化排嗰一役咧，就即係打得最熱烈咧？但之前應該係講緊所謂嘅即係居港權嗰、那個宣戰嗰、那個、即嗰、那個問題開始，即係由孔令瑜啊佢哋講緊就話要同一啲所謂嘅本土派宣戰開始，跟住就開始咧喺網上邊咧就好多文章咧就喺度即係喺度鬧左膠啦。咁 which is 其實即係之前話鬧左膠嘢都一直存在嘅，咁樣由我哋嘅阿國師嚇阿陳文開始就講起依樣嘢嘅。咁即係去到近排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好大鑊啦。即係又無論係政改嘅問題又好，或者而家阿劉進圖俾人斬都好咁樣。咁即係其實我見阿倫爺就喺 Facebook 寫咗啲感想啦，係咁啊，所以就講下喂，即係騙咗咁耐咧，其實而家大家都反共啫，係咪先？理論上啊即係咁有冇得可能係可以即係無論係停戰又好、和解又好、合作好、乜都好咧，係即係集中翻個火力咧咁樣樣。其實 等陣先，唔係我講嘅，最初咧係阿葉一之阿葉 Sir。刁民公園個葉一枝咁就佢最初咧就即係講話，哎呀，即係見到啲左右嗰啲互片咧，已經覺得好煩厭啦。我相信呢樣嘢都好反映到好多即係中間無論偏左右偏右嘅人都好啦，好多人都覺得即係左右嘅功夫咁耐啦，成年幾兩年啦，咁其實都好多人都好開始厭倦，覺得哎，不如你重立正軌，諗下不如大家各有各做又好，睇下點樣和解又好啦咁樣。咁嗰時我出咗個 status 咧，就講話左右和解點和解呢？即係其實反而我係有啲質疑嘅，即係我係即係純粹係好有誠意咁問下大家，即係左右和解即係點樣嘅意思呢？即係如果譬如我哋見到有啲嘅左翼嘅人士對住本土派嘅一啲好溫和嘅人士，其實都係窮追猛打㗎喎。譬如你睇下，唔好話我哋啲咁極右嘅人啦，即係講下，即係譬如講下譚海邦嗰啲咁溫和嘅人啦，即係都俾人哋話佢抹黑，俾人話佢叫做披著羊狼皮的羊。 咁呢情況下，如果你左翼人士對於呢一個嘅本土派最溫和嘅人，都係要窮追猛打嘅態度，其實真係冇乜嘢可以講和唔和解嘅。咁當然調翻轉，好公平咁講句就係咧，右翼嘅人士對於左翼嘅當然都係窮追猛打啦。老實講，我都唔好覺得有好大分別嘅啫。咁所以我真係唔好見得到呢個咁嘅可能性係可以和解得到嘅。暫時你講， 但係我要插一句嘴先。其實你哋成日講話左右互片各樣嘢，嗱我自己睇加埋嗱，論爺你係史官，你真係研究下，整翻個列傳啦，加埋有冇五百人呢，即全香港對於呢方面喺度討論緊、熱烈喺度互相片緊嘅人，你估有冇五百個人咧？ 實質嘅人數可能喺五百以下，但係佢哋所影響嘅人數可能喺五百以上嗰噃。 嗱，如果你咁睇，即係成個社會其中一個重要嘅議題。嗱，唔好講來自星星的你啦，亦都唔好講其他，即係更加惹人關注嘅，包括咗奧斯卡各樣嘢啦。你覺得嗱，以你嘅經驗啦，嗱，你而家係富人嘅主將啦。你覺得以呢個 成唔係冇咁講 咩？同熱血兩支大炮啊嘛，好高風 嚟噶嘛。我都係漁人圈嘅人嚟噶 你咁樣嗱個問題就係你加埋數埋，其實有幾多個人嗱？你話受影響，我同意嘅。越嚟越多人對於本土或者各樣嘢嘅意識有呢個概念嘅，或者越嚟越多人對呢樣嘢有認知。但實際上面嗱，我冇辦法去做一個好深入嘅 research 啊。嗱，我用學校做例子啫，即係 sorry so sad。真係冇人知道發生緊咩事嘅。睇主流傳媒嘅人，咁有邊個人知嘅呢？其實嗱，我覺得就好 high 嘅，回音壁效應係好高興嘅，大家喺度互相片來片去呢就好過癮嘅。但實際上面有幾多個人真係嗱，唔好話新媒體，譬如你話富人咁，而家即係升得好快呀、啊、個 hit rate 或者嗰樣嘢，實際上面即係我而家最近都有啲選舉嘢嘛，個回音壁效應就係我哋覺得好似好多人知，好勁咁樣周圍肥來肥去。實際上面，當我真係去問下人嘅時候， 跟住你啲身邊啲老師就問你：咦，你參選 咩啊？ 貴 姓啊？咁 原來 即 係你選緊嘅，係咪？ 唔 係，張維光係邊個啊？ 嗱，我覺得其實咧，大家用咗好多力去互相去片嘅，實際上面咧，但係影響咗嘅人係邊啲咧？我都想知嘅呢樣嘢。哦，有冇人答到我咧？唔知。 同埋調翻轉頭講一樣嘢，就係話。一路以嚟所謂嘅左右大戰咧，表面上嚟睇就可能係好活躍喺網絡上邊啦，但係實際上邊嚟講，所謂嘅一啲可能左翼啊，又或者係一啲進步社運人士咧，佢哋會相對地同傳媒嘅關係會比較密切啲啦，甚至係當其時喺個官司判咗之後咧，咁就傳咗啲譬如话有啲歧视成分嘅一啲广告啦，即係反对新移民啊之类咁样啦。嗰时係孔令瑜啦同埋一大班社运界嘅代表呢就下咗战书嘅，而下战书呢样嘢呢係喺主流媒体上面係有报道嘅。但係到返转头我哋见到所谓右翼法西斯嗰一堆人嘅言论呢，其实主要都係出现喺网络上面。咁即係如果你话 public exposure 嘅角度嚟睇嘅话呢，其实反而会係左翼，所謂左翼的人咧，係比較優勝少少 嘅。我會覺得你話阿倫爺所講嗰個事實，就話左右都喺度互相追殺緊咧，我覺得唔係我理解之中嘅一個狀態咯。因為嗱小弟大家知道我出身係咩啦，我即係我喺社民連出身嘅。雖然而家就因為冇交會費，就好似俾人停咗會籍嘅。OK 嚇，依家離身先係。咁所以我嘅 Facebook 入邊咧，基本上就非常之多大家眼中嘅左翼嘅人士。左交嘅人士，咁我當然我自己本人我就稱自己做交左嘅啫，因為我老實講，我啲即係你叫我講馬克思主義啊，你叫我講呢一個托派，我真係唔識同你講嘅係，但係我能夠俾人界定左嘅原因，主要就係因為我俾國師 block 咗，咁所以我覺得我有資格係啦，即係或者被左交化或者被交左化都好啦 ，anyway 係，我見到嘅其實即係正如阿黃網齋所講咧，係的而且確可能。左翼嗰啲人咧，你見嘅新聞係見得多啲嘅，但相對上嚟講，其實喺網上邊回應嚇，即係所謂本土派嘅攻擊或者有反擊嘅咧，我睇到嘅話唔係好多嘅啫，係講緊集中喺幾條友身上面嘅啫，係。 咁幾條友咧開名啦 嚇， 開名啦。 嗱，譬如陳景輝之前係寫個篇文啦，又話咩何謂又交啦， 雙輝啦， 又梁文道連續又插三篇嘢啦，咁又呢個矛盾之好處咁樣。 我覺得梁文道嗰啲都係即係輕輕咁樣攔攔，佢都 唔係嘅，因為梁文道嘅影響一嚟佢嘅 influence 係非常之大啦。二嚟咧，佢用一大堆軟性文章啦，包括用呢、這個我是歌手咧，其實一方面就喺度講緊呢個左右之爭，另一方面其實亦都係幫自己說行噶嘛，因為其實近年佢自從由呢、這個最後一代文化人嘅自白之後咧，咁佢又北上咗啦，放棄咗香港嘅市場啊，基本上就 咁而北上咗之后呢，一路以嚟呢就俾人哋话佢已经离咗地啦。其实你已经离开咗唔喺香港度生活啦，或者系唔系同香港人同呼吸嘅状态之下，你究竟仲了解香港嘅情况有几多呢？而得闲呢，每次有事嘅时候，譬如话反国教啦，又譬如话港事嘅集会呢，佢得闲又会返嚟讲两句喎，或者佢左翼嘅社运人士呢同佢友好嘅时候呢，又会希望佢讲两句，但系佢讲两句呢，嗰啲嘢又经常性不着边际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呢，但係呢样嘢呢就最大问题就係话佢係比较入屋嘅。所以佢嘅影响会比较大。而当一般民众即係唔係睇一啲主流媒体嘅人呢，对于网上嘅左右之争唔係好了解，而佢哋又可能只係睇主流媒体嘅时候呢，变相地梁文道对佢哋影响係非常之大。 呢个分开两个问题嚟讲，第一就係话如果就算梁文道我唔会，即係无论就算我依家我都律己以严啦，即係我睇文章呢我唔会理佢背后写嗰篇文嘅动机系乜嘢嘅，即系你话佢为自己辩护乜都好，我净睇佢究竟佢想有啲咩 point， 系佢嘅理据喺边度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就即系跌入咗史兄讲嗰个讲法咧，就系论敌定系论人嗰个问题啊。系而家依个我睇到其中一个现象，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话，如果系即系入唔到屋呢个问题，其实系咪变相系谂下系咪即系所谓嘅本土派嘅朋友嗰个表达方式有问题咧？嗱，我攞呢一个就系、是香港电视嗰晚即系商讨日啊，那个问题嚟讲，的而且确那个其实参与过嘅人咧，系去到有讲紧即系大家攻击个位就话即系即系边个搞商讨啊，甚至筹款啊嗰啲问题咧，系都有疑问嘅。但系佢过咗一阵，佢谂翻起呢个疑问，或者听到有人嘈交啦，跟住佢上去揾相关嘅文章嘅时候咧。大哥，你哋喺富人媒体，你哋喺或者其他嘅周边嘅即系出有啲出文嘅地方咧，你哋系嗰个连续几日咧系 po 咗即系超过100篇文咧，系去即系小班左交嘅，而咧系去到啲人去揾翻，其实系已经揾唔到啲脉络啦，系唔知道你哋讲紧乜嘢，系自己好似头先就系阿 Tommy 想咁讲法啦，你自己围内喺度揼得人揼得好高兴，而个 message 系传唔到出去，究竟你哋即系佢哋有啲咩错？有啲咩班左交已经做错咗啲乜嘢啦？我褪下一步，我唔讲紧嗰日嗰啲事实嗰个问题，我净系想讲系嗰个情况，就系话啲人想知道究竟，喂系左交真系好有问题啊！嗰日可能系咪俾人呃个钱啊？我入去睇你啲文，我已经搞唔清楚发生紧咩事。 唔好意思，反而倒翻转头，你将啲嘢调翻转头嚟讲，因为我本身就因为呢件事俾人哋叫咗做现场键盘战士啊嘛，阿伦爷嗰日都喺度噶。 系啊。咁即系俾人话系现场键盘战士， 即系呢件事系好令人伤心嘅。即系嗱，当譬如话社运，大家要有参与啦。咁可能左翼或者嗰啲进步社运人士咧，佢哋嘅参与度就更加大啦，甚至可能做埋搞手添一部分。但喺港事集会嗰一次咧，基本上个状态就系、是、大家睇到就系闹得灰头土脸，不欢而散嘅。到最后，而嗰日系低温嚟嘅。咁当呢个时候呢喺现场上面呢，我自己有即时做一啲 feedback 嘅，即係譬如我影咗相啦，咁然之后俾人哋係咁 share 啦。咁另一方面呢，亦都就係话信息一开始係比较混乱嘅，但係慢慢其实係整理到个脉络出嚟，而当其时係嗰班社运人士呢係非常之沉默，完全冇回应。成件事摊动咗到两个月之后呢有回应嘅。即係欧乐轩同埋陈景恩呢到隔咗几日之后有回应嘅。咁但係嗰个回应呢亦都係。 陈景恩好似冇回应喎。 有。但係佢讲嘅嘢有不着边际嘅。然之后黄永志讲嗰句係唔好虾女仔嘛。但係成件事就係变咗做唔好虾女仔嗰度，你係搞手嚟㗎。佢自己冇事嘅时候佢就话佢係嗰个40万人 like 嘅 page 嘅主持人。但系有事嘅时候咧，佢就话佢自己一个女仔，系一个网民嚟嘅啫。咁点解嗰日佢会代表嚟做 press conference 咧？佢自己喺个台上面系讲 press conference 呢样嘢，而唔系咩性嘅。 不过我真系都系要再讲翻传讯效果，因为阿黄杨达成日讲传讯效果噶嘛。嗱，我即系唔好意思啊，你话我离地又好乜都好，但系我必须要讲咧。你头先讲嗰堆人名咧，去到陈景辉已经基本上咧个 coverage 已经好低噶啦。即係我同佢識得啦，我都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做個好簡單嘅民調，行出街問十個人，問陳景輝係邊個 ？Sorry, so sad。梁文道都係一樣嘅，就我相信。我諗讀過多少書嘅人咧，我諗我哋要將個討論嘅範圍去到呢個位。而我想再提出另外一個角度，如果我哋要諗和解咧，我想嘗試褪後少少去睇一個歷史嘅片段，香港嘅一個近代歷史片段。 係講高鐵。高鐵嘅時候，我已經成日講咧，其實係冇人去做啲最基本嘅兩樣嘢。第一就係教育群眾，第二樣嘢咧，其實就係將個傳訊、將個問題嘅脈絡講出嚟俾人聽。我覺得嗱，呢、這個你而家話我和你非非又好，扮中間又好，其實無論係左翼或右翼，其實喺成個香港嘅社會運動入邊，最大嘅落差、最大嘅失敗，包括我其實當眾講都 OK 嘅。其實譬如好多政治嘅人物，甚至乎好叻去傳訊嘅啊，黃毓民先生，其實都冇去做到呢一樣嘢嘅。嗱，咁於是乎咧，其實我頭先一開頭講回音壁嗰樣嘢，嗱，你可以而家變咗話我係明報主義都得㗎啦，因為我鬧曬所有人嘅。但事實上面我自己喺高鐵事件開始好失望嘅地方係，嗱，當時我自己本身都係文化研究出身啦嚇，咁、啊、可以可能係被劃為係左邊啦，或者中間偏左啦，我唔知係咪。但係我嗰陣時已經睇到個問題，同埋我好似係同阿肥醫生講開嘅，係好佢好 sad 嘅個故仔。因為我哋嗰陣時揾到一萬人出嚟，大約係咁，然後做咗一啲其實係好前進嘅嘢嘅。但係好可惜嘅問題係，嗰一萬人甚至乎係佢哋周邊嘅人以外嘅人咧，其實係可能係唔知咩事嘅。開始有一個少少嘅火花，開始有少少嘢掟咗出去，係近年嘅社會運動入邊，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但係喺個位嗱，去到黃之鋒佢哋搞國教嘅問題咧，好多好咗好多嘅個傳訊效果強，因為嗰樣嘢非常容易理解同明白。但係好可惜嘅一樣嘢係咧，無以為繼啦。去到港事焦點模糊嗱，當然好多嘅唔同嘅原因令到呢件事發生嘅焦點模糊。但係我覺得我可能我自己教書啦嚇，我有啲即係頭筋氣啦。我自己去努力去做三思維一個樣嘢，其實我就係想話俾啲真係回音壁以外嘅人聽，其實發生緊乜嘢嘅事啊？當然我明白大家喺好多嘅媒體裏面或者好多嘅文章裏面做好多分析解釋研究，但係我真係好想講嘅呢樣嘢，即係如果跳唔出去呢樣嘢，而變咗好快係大家講好多 jargons 啊，圍內大家即係邊個邊個咁樣鬧交，其實係好難再行多一步咯。即係呢個可能我今日個位係好奇怪嘅變咗。 其實我想講下傳訊嘅問題咧，如果你頭先講傳訊嗰方面咧，我相信成個左運加埋曬都唔及得國師一個人嘅傳訊效果咁強，即係你諗下陳雲佢寫書嗰個嘅即係一出基本上佢已經係佔據暢銷書榜，以一本政治書嚟講，香港出本政治書就可以排嗱，即係呢個書榜入面可能係頭兩三位嘅。咁然後咧，你可以話佢 Facebook 上面風言風語啦嚇，當然我哋好多人都會覺得佢嚇即係食咗藥味咧咁樣。但係你唔可以否認嘅就係佢喺網上邊嗰個影響力咧係與日俱增，同埋嗰個佢所影響嘅人咧唔係淨係普通我哋嘅一般知識分子嘅，佢可以真係透過嗰啲嘅制圖啊，加上嗰啲咩朗詩製作啊、紅圖製作嗰扎嘢咧，係可以掂到好多日常生活上，即係因為掂到好多星斗百姓。即係譬如話，唔知你哋覺唔覺啦？我自己係感受好深嘅就係咧，我以前兩三年前啦，即係 share 一啲政治嘅新聞啊，一啲好嚴肅嘅時事文章咧，我身邊啲朋友係唔會睇嘅。而家咧呢兩三年咧，我會發現，咦，有啲我身邊見到一啲本身我以為係好政治冷感嘅人，佢係會 like 我某啲 post 喎。而我發現到佢 like 邊啲 post 咧，嗰啲 post 都係當然啦，係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係息息相關，譬如講緊港鐵嘅問題，譬如講緊咧其他啲本土派嘅我哋好關注嘅議題，譬如冇奶粉呢啲，佢哋就真係會關注。即係你話個傳訊效果係咪真係咁差咧？我唔認為，至少我認為本土派嘅傳訊效果咧，比左运左翼嘅人士系强得多。 咪呢个可能系呢个陈云有功劳嘅话唔出奇，但系唔系完全系陈云有功劳噶嘛？ 当然啦， 陈云先前有功劳都得噶嘛。 比较嘅话，我觉得本土派嘅传讯效果系比左翼人士系高咯。 我已经写过篇文喺富人媒体，就系陈云与张欣欣啊嘛。如果你纯粹用 Facebook 个影响力嚟讲，系嘛八百个 like 对呢个八万个 like 嘅话，咁样张欣欣应该劲好多。 张欣欣一定劲好多，不过张欣欣其实系立场系偏著本土派噶。 但系问题就系话，张欣欣佢本身系一个咩人咧？佢系一个补习先生嚟噶嘛？佢最多系影响到学生噶啫嘛。但系陈云嘅影响力，佢并唔系在嗰几百个 like 嗰度噶嘛。即系好似譬如话你 即系信报嘅理论啦，即系佢其实吸引咗一啲更加能够令佢扩散嘅。 即系好似阿连月增用呢个 Alexa 去做呢、這个调查啦，或者系做一个数据嘅分析，但系其实嗰个分析系 cover 唔到晒真实嗰个 hit rate 啊或者咩性噶嘛。因为最后其实各大网媒嗰个数据咧，掌握嘅永远系佢哋老细同埋嗰啲所谓广告商嘅手上边噶嘛。而你倒翻转头去谂一样嘢就系话， 由反高铁嘛，你之前讲到反高铁，其实再之前就系讲紧保紧天星皇后啊嘛，嗰时先至系讲紧大家依家望遗忘咗四个字集体回忆， 系啊， 嗰时先至开始有现即系香港现今嘅本土主义嘅一种觉醒啊嘛。但系正如嗰时参与其中嘅陈文忠都话斋咧，佢哋嗰时系有行动，但系一嚟失败咗，二嚟佢系冇适时地去建立佢自己嘅本土论述，呢样先至系死证啊！到到陈云出咗一个城邦论出嚟嘅时候，系涉咗佢嘅位嘅时候，当然呢样嘢佢哋系可能好难，即系佢哋文言方面可能系其实要做反驳又唔系相当之难啦，但系佢哋实际上又冇真系好专注地出翻本书嚟打对台啊嘛。 我啱啱咧有发现到 Facebook 上面有个三年前仲系政治冷感、政治冷感嘅朋友，突然间 post 咗张相，话佢买咗陈云嘅新书《光复本土》。即系我想讲就系话，本土派嘅传讯效果当然啦，唔可以话全部归功于系陈云嘅功劳。老实讲，陈云只系本土派入边其中一个人啫，不过佢影响力比较大。而系咧，即系讲紧本土派乘住而家呢个成个气候嘅变化，成个香港形势嘅变化咧，佢能够把握到一个时势，可以打中个要害，而呢方面咧系左翼人士咧一直都做唔到嘅，就系唔能够适当咁啊因应个时势去变通，所以做出嚟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咦，好似你用咗好多心，用咗好多心机去做，但系结果好似又系行完就翻屋企，结果好似冇乜带出个效果，好似讲譬如自由行咁样啦，左翼同右翼大家方面都系同意系要限制自由行嘅，譬如欧乐轩佢提出咗。嗰、那個入陸陸路入境税，我係好支持佢噶。呢方面我唔會話佢調翻轉贊成佢啦，支持佢繼續搞陸路入境税啦。但係問題就係政府唔聽你講啊嘛？點解啊？因為佢根本就冇任何左翼冇任何嘅一啲嘅即係有效嘅措施去逼到政府去聽你講。而本土派嘅方法就係認為係冇錯，我哋認同係要從個根源去做嘅，去解決個問題根源。個問題根源就係政府要做啲政策嘛。但係點樣可以令到政府做政策？你咪要用啲方法。譬如挑动个民，即系佢哋有啲人就认为挑动个民水啦，然后就要令到民怨爆发嘅时候咧，真系一发不可收拾啦，政府就唔做嘢唔得啦。所以你见到，譬如而家咁样搞完一轮反黄行动之后，当然啦，你可以批评佢咧，就系话政治不正确啊，或者佢针对游客点点点啊，呢度唔讲先。那个效果上嚟讲咧，好明显系一击即中，系打中个要害，令到连官媒而家咧都即系放口风啦，就话诶，其实系唔系要考虑下，即系要令到香港政府可以。限制下呢个自由行数量咧，咁样 剩翻一分钟啦，即系总结呢一节啦。嗱，你头先提到《人民日报》啦，系我谂就系讲紧今日官媒篇文啊嘛，你讲紧所讲嘅嘢。但系今日我 sorry 因为我冇做过即系资料搜集，我哋都系睇人哋 Facebook share 啫。因为《人民日报》，我唔知系咪同一篇文定系另一篇文嚟嘅，讲紧就话香港即系内地人系金主，所以咧 同一篇文， 同 一篇 文嚟噶嘛，系吓咁。实际上，如果我哋成日闹左交就话咧，你冇成功过都好，其实到今时今日。个自由行嗰个数目系咪已经设咗限先？ 未 系啦。咁样如果系即系今日正因为官媒一篇文就话我哋有效果啦，咁系咪即系等于呢个系阶段性胜利？我哋要俾啲掌声俾自己咧。 唔系咁，即系你见到佢好明显系已经有转向啦嘛。咁我哋咪继续做咯。即系见到佢之前咧就系一直都做，都系发觉冇任何回音嘅。佢连理都唔使理你嘅。而家就好明显，你改变咗策略之后，改变咗方向之后咧，佢起码有少少正面少少回应，佢起码肯转口风啦。如果佢连口风都唔转，佢点可能会改变政策咧？ 如果用陈文个逻辑嘅话，即系佢系描述紧话闯解放军军营呢单嘢嘅逻辑嘅话，都可以话系即系有一啲内奸或者有一啲即系做夹定计做戏嘅一样嘢噶，唔可以咁快判断佢呢个系作为一个本土派嘅胜利或者争取嘅成果嚟。 当然，我哋冇认为呢件事已经代表咗本土派嘅胜利啦，只不过认为之前嗰个政策唔系嗰个运动嘅方向咁样调整过之后咧，而家系取得咗一个明显嘅一个嘅即系见得到系有一啲成效，我哋可以。推到我哋去再进一步去做啊嘛， 同埋你要知道就系表面上呢样嘢系大家睇就系个风向嘅转变咧，就系话佢哋愿意去松咗口先啊嘛。当然啦，佢唔会政策上面适时嘅变化啦，但系起码佢哋嗰个态度系转变噶嘛。而呢一直以嚟个运动上面系做唔到呢样嘢啊嘛。 好，我哋买啲花生上嚟，我哋食住花生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讲。 休息几？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新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 Roger、 史提芬。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天，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翻到嚟第二节嘅政改终极战啦，嗱，如果听众咧即系都仍有啲都系由当年文台到而家即系。过嚟听我哋节目嘅听众认识我本人都好啦，咁样咁啊，都就点解会即系听翻啲听众，有时候见到佢哋咧，有机会其实点解会话中意话哇会记得我个名咧咁样样，就系、是、因为我佢话睇我写陈云，睇我就睇嗰啲文写得好开心吓，咁所以讲到陈云呢样嘢咧，即系其实我哋其他呢个台咧，其他节目都讲咗好多嘅，系，但系我即系想都喺呢度趁气咁样讲一讲陈云呢个问题，就系话喺。即系头先阿伦爷讲到，即系香港城邦论，其实香港城邦论刚刚出嘅时候咧，我有写个书评咧，系讲呢本书嘅。即系我话，纵使佢入边即系提出嚟嘅一啲所谓嘅即系解决香港现行问题嘅方法咧，或者结论咧，我唔同意都好，但系你提出问题本身咧，呢个 credit 咧系要俾佢嘅。而我而家。企喺呢一个时空，我回顾翻呢个评语咧，我亦都觉得系冇问题嘅，唔需要改变嘅。喺嗰一下，香港城邦论或者佢本人，佢提出过一啲即系泛民，我 which is 我自己都常时常提嘅问题，而冇人系佢真系认真去谂过系点样解决嘅。嗱，就系、是、例如，如果共产党突然之间有一日冧档，即系好似苏联咁样样解体咁样，你香港人点算咧？咁样咁泛民会谂噶，泛民仲喺度讲紧建立民主中国啊，点点点啊，咁样系咁呢啲嘢，喂。即系我会，即系所以呢个 credit 话佢提出咗个问题，哪怕佢答案系错嘅，即系好似当年，即系以前希腊啲哲学家咯，佢我哋点解要当佢系即系哲学嘅先贤咧？因为你谂到有咁嘅问题，已经系即系一件即系好了不起嘅事啊嘛。咁但系自此之后咧，即系一来，即系我哋发现佢有24个陈云啦，要第一样嘢啦，系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同嗰、那个即系陈云其实一路佢自己都讲紧喺未有呢、這、一个即系未活跃喺 Facebook 之前咧，无论系听紧即系访问又好啊，即系其他嘅媒体嘅佢写文又好咩都好多，佢都有讲过，其实香港需要一个右翼嘅政党嘅，佢自己讲得好清楚嘅系。而当即系黄毓民系变成咗政治代言人嘅时候咧，你见到嗰个所谓嘅本土嘅我唔知系咪一个本土嘅派咧，先至系比较成形咁样出咗嚟呢一样嘢。咁但系个问题在喺边度咧？即系第一就系话，即系我用呢、這个即系富人媒体嘅例子，我都已经括咗去做呢个节目。富人媒体嘅问题就系话，自从富人媒体吓容总同阿左交闹翻咗之后咧，啲文咧嘅倾向咧好明显向右转嘅，或者多咗好多所谓本土派或者所谓靠右嘅人士咧系落出去写文，咁其实冇问题嘅吓、啊，即系所谓即系呢个即系兼容并包啊，即系大家嘅多个渠道去发文，呢、這个系正常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个采编嘅方针咧多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话咧我認識得好多人，嗰啲唔係啲咩左交右交問題嘅嚟嘅，係即係我一開始我喺富人嗰度寫文，有好多我就推介身邊嘅人，理政治唔緊要嘅，嗰度有好多關於即係講藝術嘅文啊，或者講即係地產啊嗰啲文啊咁樣，咁亦都幫佢哋 draw 咗好多呢啲咁嘅讀者。咁但係近排咧，我問佢哋有冇睇富人咧，佢話冇乜喎，係因為啲嘢咧啲文太多咧，你都係講嗰堆嘢咧咁樣，我有冇興趣？二來就係我講嚟講去都係嗰啲 point， 咁所以我就冇上去睇啦。依樣嘢就係講頭去翻頭先嗰個傳訊嘅問題，就係話我哋講緊即係講社會學咧，我哋講得又講啲 jargon 啊死啦，真係左交啦。 强关系同弱关系，即系我哋围内嘅人，好少熟人咧，咁样就嘅个关系梗系强啦。但系如果你去揾工嘅话咧，其实未必系因为靠强关系，好啲好熟嘅朋友介绍啲工俾你。如果系熟朋友嘅话，一早就弹咗啲工俾你噶啦，唔会到你揾工嘅时候都揾唔到。 你头先讲嗰啲朋友系大概啲咩？即系点样嘅人嚟嘅？ 同我嘅年纪系一样，即系好多时候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咁样样吓。咁但系佢哋即系 唔理政治嘅， 唔系唔理，即系佢识得我，当然佢会有一啲认知啦，对于政治。咁但系唔会话即系好似我咁样系，即系例如用 Facebook 嚟做例子啦，你唔会十。即系佢十条都冇一条系 share 紧一啲关于政治嘅新闻或者图片咯，系嗰一挺人啦， 即系普通人咁样， 系啦，普通人。 反而我谂法系倒翻转头喺香港嘅网媒咧，其实因为我听日都要上个 course 咧，就要讲个网媒嘅嘢。我嘅观察就会系咧，香港嘅网媒基本上系冇一个主编啊，即系个主编系能够去喺政治上边。是有一个好强烈的立场，譬如说我是 pro 本土的，我是 pro 一些普世价值的，其实是没有的。即使你譬如说读媒这样，但是 读立媒体其实本身是怎样呢？它是给你开个 account， 然后你报一些个人资料，然后它打回个电话告诉你，哦，有这个人在这里了。那它就给你开个 account， 然后你自己的文就自己订上去，它是不会帮你 edit， 不会帮你成的。咁富人媒体亦都系咁样，即系你订文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容乐奇佢自己睇完之后咧，咁就顺手帮佢贴上去咁样噶啦。其实就唔会有一个好强烈嘅立场，就话个主编会同翻嗰个作者去沟通，即系譬如话你篇文写嗰个 direction 咧，可唔可以有多一啲嘅想法啦？又或者系会唔会系你呢个写得太过激，你可唔可以收翻少少啊？但系传统嘅媒体其实系会做呢咁嘅嘢噶嘛？ 唔系，我呢个我要补充。富人有唔登过我哋我依家个所属团体嘅某啲文噶， 佢有几个准则，佢话譬如私怨唔登啊，唔合情理嗰啲唔登啊咁样，即系佢做总有， 但系嗰啲准则全部都系靠住容中一个人决定 噶嘛。咁当然啦， 当然我可以攞翻嗰个 message 出嚟讲，因为唔系我接洽人，我唔讲得啦，我亦都唔方便去讲，但系就唔系你头先讲嗰堆嘢。嗱，咁我谂同立场未必有关，或者唔讲呢样嘢住啊。嗱，但系你头先讲个陈云咧，阿香，咁我想讲翻，其实如果你由咧中国文化唔够。班開始咧，即係我成日好想講翻啲陳雲嘅研究，好多人唔由呢個角度去睇啊。因為其實咧，隱隱然嗰陣時，佢已經對中國文化或者對所謂大中華情意結咧，係有另外一種睇法嘅。如果大家有讀文化科，我唔知道大家喺度在咪都係讀文化科嘅年代啦嚇。當年咧，我哋見到呢本書係非常之震撼嘅，即係呢本書係同大量嘅唔同嘅文化人不戰㗎嘛，當時咁，然後當時咧佢係力排眾議，咁其實好過癮嘅睇得。咁後來咧，嗱呢個我講少少，就係我自己啲背景或者關係啦。咁後來我工作嘅學校咧，我請個陳文老師嚟講 talk 嘅。佢一嚟到嘅時候咧，呆曬嘅，我哋全部人都，因為佢一開頭就我哋原本想講咧，關於點樣同中國，即係點樣做一個中國人咁上下啦嚇。用諗住用中組康條線嘅開頭，點知佢一開頭就已經講咗而家佢講緊嘅嘢，而當時未有成邦。我觉得其实一脉相承的，有某些东西他是一路以来对于中国文化有一些的独特的看法的，我相信。而这一件事呢，其实我不可以排除一件事，就是其实大家是一路以来没什么看到这一件事。于是乎当陈文好像突然间，我觉得个感觉很多，尤其是对于很多不是很围内回音壁里面的人来讲，陈文的出现是一个很震撼的震撼弹。但如果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脉络看，其实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来的。咁當然，如果睇翻佢個人嘅歷史，咁呢度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研究啦。但係其實我想提出嘅係呢一種咁樣嘅思維，究竟喺呢幾年入邊點樣產生，而點樣影響到咁多人嘅咧？嗱，我亦都要補充翻一樣嘢，頭先 off mic 同阿倫爺都傾過兩句。當年左翼嘅朋友，佢由天星或者皇后反高鐵一路咁掃落去，甚至再早啲韓龍，真係超級。世界包容啦，嗰個年代一路咁，佢哋其實帶領住一啲其實非常之離地嘅討論或者題目嘅。嗱，當然影響咗一批人嘅，我絕對相信。而但係而家所謂右翼嗰班朋友或者本土嗰班朋友咧，佢哋填補咗某一個嗱，我用咁嘅角度去睇，唔知大家會點？因為今日我哋開頭講嘅題目唔係話可唔可以融合噶嘛。嗱，我嘗試用呢啲脈絡去睇。其實左翼嘅朋友同埋右翼嘅朋友，其實喺某啲佢哋嘅興趣或者喜好上面咧，其實係有啲位係唔完全重疊嘅。嗱，當然佢哋會有唔同嘅睇法啦，對於譬如中國或者嗰樣嘢。 但係話你而家爆啲咁嘅嘢出嚟，但係其實成個概念或者成個過程裏面，你會發覺係一個歷史嘅轉向嚟㗎嘛。近呢幾年香港好多本土嘅問題發生，即係冇梁振英先生喺度作為民主之父之父。民主嘅老豆嘅老豆，我唔知叫咩，民主祖父啦，可能系都董建华都冇咁犀利啊！我相信，即系佢能够可以一次过撩咗咁多问题出嚟，甚至乎而家要拖 keep 出去行嘅，大家地铁又爆啦，今日唔知做乜嘢。嗱，呢啲咁样嘅嘢加埋埋嘅时候，当然我亦都同意嘅。喺左翼嘅论述里边，好多时佢哋因为好多系学院派嘅人，我记得即系好多呢啲嘢都系因为我哋即系。我哋一忍唔住就攞啲 jargon 出嚟啦，於是乎又嚟一地啦。但係右翼嘅朋友好成功地咧，好快咁用一啲個人嘅自身經驗啦，或者一啲好現實嘅情況咧，去令到大家去 draw 到 attention。嗱，呢個係我自己嘅觀察，唔知大家點睇啦。 倒翻轉頭嚟講一樣嘢咧，就其實我哋會睇到就係話喺啱先應該第一節度講過啦，喺嗰個天星皇后的码头的问题上面呢，他们没有适切地适时地去建立一个本土论述，那被人家涉了位。那此其一，其实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说呢，他们的 agenda setting， 即是议题设定上面呢，刚才Tommy Sir 就讲到说他们很离地啦。那实际上你在香港电视那件事入面，即是很近期的事入面，已经看到一件事。那很简单，就是说当在游行的时候，大家其实的心态是什么东西呢？最主要其实只不过是想王维基，即是香港电视要到个牌那解的嘛。咁但是在场的时候，那班社运进步人士呢已经在高呼话开放大气电波。嗱，开放大气面波呢个系好 ultimate 嘅理想嚟噶嘛？咁大家都想啦，有好言论自由嘅空间去发表啦。咁样倒翻，但系倒翻转头去谂。我哋喺社運入面，其實就算學理上面我哋用 jargon 都好，其實係有個推演嘅過程㗎嘛。此其一啦。第二就係話，我哋始終會有分所謂 high stick low stick 㗎嘛，即係嗰啲好利益係比較相關啲嘅，同埋比較疏遠啲嘅。所以當嗰啲社運進步人士呢，佢哋講到話其實係香港全香港市民都係呢個咩㗎，佢哋嘅叫做 stakeholder， 即係幾多利益者嚟㗎。但係我想話，佢哋睇唔睇電視其實唔係最影響到佢哋嘛，最影響到嘅其實係員工嚟㗎嘛，因為嗰間電視台一接嘅話，佢哋即刻失業，王維基即刻做唔到生意，即刻蝕好多錢，佢哋係最最最最最緊要嘅一啲人嚟㗎嘛，相對地群眾其實係比較弱啲啦，咁此其一。咁仲有另一樣嘢就係話，大家嘅願景呢可能同社運人士係未必相同嘅。即使你譬如话大家都好同意，人哋唔会反对，即係譬如话你要民主自由，冇人会反对民主自由㗎嘛。但係你话要开放大气电波，冇人会反对，但係问题係点样争取呢？当你喺个现场入面，你连王维基都未争到个牌照，大家未喺屋企享受到新嘅电视台，睇到哦原来有竞争係会有进步㗎喎、哦。呢样嘢口讲啫，但係其实唔知嘛，可能佢开个台都好入呢。 系好多个节目都好难顶 啊！系啊，但系翻转头去睇，你要等人哋要享受到真系享受到我哋抗争有成果之后系有好处，咁先至会继续 step up 噶嘛。 但系唔系一本土成日讨论嗰个问题就话，游行冇用，嗌口号冇用，即系要 count QSO 冇用啊嘛。系咁，如果从一个公理嘅角度喺翻嗰晚嘅场景嚟讲，系嘛？其实你嗌咩口号都系冇 Q 用噶嘛，系咪？ 唔系，我相反咧，我觉得尴尬位喺呢度啊。其实咧，我哋不如揾张表列一列低，近呢几年我哋所有嘅群众运动有边单系叫做成功嘅？我都想听一下呢一样嘢。 系啊，如果 即系我觉得嗱，反国教其实不成功。D N G， 但系你对付嗰个就系一个 D N G 嘅公司咯。系咯、啊，即系我谂最多 是。所以个目标要清晰。 唔系，仲有冇其他？我都想 list 低嗱 ，list 咗呢一样嘢出嚟。 限奶令算唔算成功啊？ 限奶令系梁， 逼到佢有限奶令成功。 嗱，限奶令呢个又有得讲啊！即系 双飞系零双飞算唔算成功啊？ 因为限奶令 全部都系本土议题。 唔系呢个我，如果我依照翻陈文嘅逻辑，即系。我想讲陈文一开始开场白就话陈文一开始冇问题嘅，但系我点解咁反对佢嘅原因就系佢之后讲啲嘢唔 consistent 啊！如果我睇翻城邦论，我睇翻中文解读又好，即系喺嗰期嘅论述嚟讲，如果你真系要一啲好切身嘅民生议题，系令到香港人醒觉，系真系令到哇！我哋本土嗰个利益系咁紧要嘅时候咧，我哋要指出佢，甚至要。 令到佢更加刺激佢嗰矛盾嘅存在嘅话，系唔应该有限奶令呢样嘢嘅，系咪啊？ 点解咧？ 系咪啊？应该等大家继续冇奶粉用。 唔系限奶令，限奶令我都想知道嗰阵时，我记得咧，其中一个好震撼嘅画面咧，系一班孕妇同埋一班妈妈上街嘅。嗰、那个其实嗰个活动系边啲人负责搞嘅？系咪自发定系点嘅？ 有一个组织就系嗰啲妈妈嗰啲咁嘅组织， 妈妈会搞噶嘛？ 系啊， 系咯。 咁就此其一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就系话。呢行為即係可能話你講緊陳雲一啲傾向於民粹嘅行為呢，其實實際上係有跡可尋嘅。因為陳雲其實出咗好多書啦，咁但係唔知你有冇睇過一國定兩制呢？一國定兩制呢其實係講緊一啲用黃老道術嚟治香港嘅書。咁呢本書呢，佢真係據佢所講呢，其實就係香港城邦論嘅初型嚟嘅。即係比起其他佢講下文化政策嗰啲呢，就更加係切合到嗰個政府嘅需要嘅。尤其是佢就喺點講好呢，佢係喺出走政府之前呢，其實佢都話佢自己對政治嘅興趣並不是很大嘅。但係佢係見到即係佢可能痛心於香港嘅水深火熱之中嘅時候呢，佢先至決定去所謂化身成為魔鬼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就係話佢讲嘅任何嘢咧，都系会触动到大家嘅神经，即系佢除咗系提出问题之外，佢系所有嘢都要触动到大家嘅神经，系 push 到去个底线嗰度，而大家都对佢嗰种愤怒，或者系其实系大家本身有愤怒，去引发咗出嚟啊嘛。呢个问题其实一直以嚟都系死症嚟噶，即系你睇到譬如话七一啊、六四呢啲咁嘅游行集会。大家都已經戲稱佢做春秋二祭啦，大家都知道只不過係一個圖騰嚟嘅，其實大家係一種紀念嘅形式，但係實際上其實同原遊會嘅集會嗰啲冇乜分別㗎喎，因為大家係停留咗喺一種紀念，但係有冇進一步嘅意義呢？陳雲除咗提到一種反思之外呢，另一方面其實我哋係一種通感嚟嘅，即係當我哋會發覺和理非非好似冇乜用喎，但係我哋可能做激一啲嘅話，佢係真係有反應喎，哪怕是好嘅或者係唔好嘅反應，嗰啲反應係立竿見影嘅，最重要係。 不過我需要 講， 我覺 得呢個係咪立竿見影都係成問題。 我覺得一定要同一個係一個互動嘅博弈嚟嘅。其實咧，如果我講翻，如果而家香港係由曾蔭權統治咧，其實未必會有咩事發生㗎。嗱，我舉一個例子，譬如佢哋可能係用好多懷柔嘅方法。咁其實個處理嘅方法可能，譬如限奶令，咁可能一早已經做咗㗎啦。你諗下，如果劉李麗娟做緊某一個位嘅時候，佢會點同你講嘢？你諗下，而家嗰啲係陳茂波啊。所以其實呢，嗱，當然我哋會睇到好多成果嘅，我唔可以否定嘅。但呢啲成果其實係建基於可能係一種互動嚟㗎。嗱，當然我亦都冇講，嗱，我唔知點解大家去到一講到啲題目咧，陳雲啊嗰啲就出曬嚟。其實陳雲係我哋一個好值得尊重嘅前輩啦。嗱，呢句嘢又變咗好似好中間啦。但係我哋唔好理陳雲佢講啲乜嘢先，調翻轉頭係諗緊究竟佢影響咗嗰班人，而跟住下一步嗱，我有啲尷尬嘅問題要問大家。譬如好簡單，而家拖劫行動，咁有啲人會覺得都成功嘅，同埋嗰啲 poster 其實幾過癮嘅，我自己覺得，我個人嚟講覺得幾有趣。譬如叫啲人愛祖國用國貨咁， 因為個傳訊效果係 非常好，真心覺得好嘅。 依個可以一間第三次想講， 但係我 想講你講埋先，你講埋先。 我講埋呢個 point， 即係我想問翻就係，譬如而家有冇辦法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參與？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嚟㗎。 我正想就係講你呢個 point， 點解我要咁又要重新講返陳雲啊，講返黃毓民嗰個歷史嘅原因，就係話而家我講富人媒體個例子，就係話我哋 destroy 緊嗰啲所謂嘅 weak links， 嗰啲弱關係，即係大家我一開始講嗰啲我啲朋友係咪一開始可能引到佢哋睇一啲政治嘅問題，引到政治嘅關心或者醒覺，佢由以前佢唔會一定要採取啲咩行動，但係總比唔超過完全，即係我不關心政治王遠之嗰啲好啲啊，係咪先？佢至少睇少少啊，係咪？咁但係當你越嚟越好似用你一個講法回音壁個富人，我見到個效果，我身邊啲人就咁樣啦。佢變咗圍內一班人咧，唔知道講乜嘅時候咧，你就啲弱關係咧就， 我覺得咁樣講唔公道，因為你係用你身邊嗰幾個朋友去概括，就話啊，富人就冇乜人睇啦，越嚟少人睇。其實呢個情況同實際嘅數據係相反嘅，因為我哋所知嘅就係其實而家富人呢幾個月係。 爆炸式咁增長嘅，即係我唔覺得有你所講嘅呢個問題。 不過要睇下富人爆炸式增長嗰都係咩文先。嗱，我都覺得大家都要做啲 research。 係因為有時咗市興啊嘛。 唔係，其實最勁唔係市興，最勁係嗰啲我唔知咁講嘅唔公平嘅，可能未必係政治文章嚟㗎，好多即係可能好多係啲港男嘅關係啊，甚至乎即係可能係一啲比較潮流嘅嘢嘅。嗱，呢一啲地方我覺得大家要留意嘅，因為如嗱我未必講富人咁多啦，但係我又調翻轉頭諗就係我其實都好。好想睇到一個，我成日都喺 Facebook 都講，我其實嗱，你當我可能即係諷刺又好點咯，我其實好想睇到左翼咧，其實有一個好好嘅政黨走出嚟，甚至乎帶領做一個更好嘅嘢嘅。但係即係 sorry so far， 我哋見到嗱，當然譬如出圖嘅，我好成功嘅，覺得我冇得否認係做得好好睇。但係事實上面，嗱人數。搞活動嘅人數，嗱，琴日嗰個記協嗰個活動，其實即係好多人都真係會話快閃添啦，甚至乎會即係其實都有啲失望嘅。嗱，但係人數，我哋未必話人數一定係決定一切成功失敗，但係有冇辦法？嗱，兩位啊，大炮啦，有冇辦法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去參與呢個活動咧？定係停留咗一個網嗱？我唔係話即係網上戰士鍵盤咩嗰啲啊，但係有冇辦法可以令到樣嘢更加走到出嚟，甚至乎去衝破咗以前，譬如話左翼佢哋搞啲活動，嗱一萬兩萬三萬呢個係基本盤嚟㗎啦，走唔甩㗎啦。有冇辦法可以衝破呢一個局限咧？嗱，我其實樂觀其成㗎喎。 我覺得人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做些什麼。如果你譬如好像五十萬遊行，但是原來行完之後回家，其實你五十萬和一萬的分別是不大的。即最重要是你那樣東西你要打得中它的要害，要一擊即中，那這樣東西比你有70萬人上街是更加有意思。即譬如你這樣看，我們無論限奶令又好，還是是拖劫行動，還是反黃行動，其實人數都不是真的很多。你想想當日它那些北區那些關注組，啊！即金金大師頭先佢即係都有嚟啦。佢哋去搞嗰個嘅即係去掃嗰啲，即係佢哋去咩趕啲水貨客嗰次嘅行動，其實嘅人數並唔多，但係好快，由於佢做完嘢，幾乎即係起衝突，政府咪即刻要做嘢。 所以我贊成佔領軍營嘅，大家贊唔贊成佔領軍 營？我覺得呢個又另一個問題嚟嘅。 贊成佔領軍營，如果係真係咁 critical 嘅話， 但 係 佔領軍營冇一個好明確嘅 agenda setting 啊嘛，冇一個目的噶嘛，佢純粹係侵犯你國威咁解 嘅。但又要講翻我嗱，唔知大師仲喺唔喺度啦嚇？即係譬如而家水貨客嗰度，其實咧佢哋都 feedback 翻嘅，啲水貨客都翻嚟。即係其實個政策， 所以咪 keep 住做咯。 我明，我同意㗎，我完全同意。但係亦都我覺得運動係必須持續嘅。但係我仍然都係講一個問題，有冇辦法可以令到更多人係投入參與？嗱，亦都可以，你可以調翻轉頭講嘅，因為香港好多係和理非非人，即係呢個係一個因同果、雞同蛋關係，我分唔到。但係點樣可以鼓動到或者感動到更多人？ 好簡單，呢個活動首先要在地，目標要清晰，然後你做完之後有成效，啲人就會越嚟越加入。 同意阿倫爺你所講，個人數係唔係更重要？咁但係總要有人要做嘅係。你但係問題，我見到嘅係你其實咧唔會係同一班人咧可以好堅持咧，即係一年到晚咧兩三四五年咧係一直做落去，一定係有入有出嘅係。但係本土運動而家咁搞法落去咧，我見到咧就係咧啲人咧就開始走。就好似回音壁咁樣，淨係圍內一班圍威威武新血加入。嗱，因為我點解都要再講講黃毓民嗰個問題咧，同陳文結合嗰個問題就係話，即係我當年幫黃毓民做佢嘅助理，佢講到明社民連嗰個所謂佢口中嗰個即係社民路線嘅取向咧，就係南海策略嚟嘅，唔係佢黃毓民本人係相信一個社會民主主義係適合香港，而係因為冇人踩呢條線。OK。而佢跟住嘅 track record 都俾大家睇到，佢呢個所謂嘅本土主義，咁你可以俾翻個 credit 佢嘅，正如即係黃網齋所講，就係話佢係攝到呢個位啊，佢係冇人做到呢樣嘢啊。咁但係問題，以黃毓民佢呢個策略嚟講咧，佢第一，佢按照而家嗰個選舉制度嚟講咧，佢只要繼續最激進或者最即係最尾嗰10% 咧，佢就可以繼續當選噶啦。咁所以佢一定會堅持呢個策略。係如果有一日本土派成為咗主流嘅話咧，佢就會變成攻擊本土派嘅嗰個人，呢個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就係佢繼續維持自己本土派嘅地位，繼續即係包攬嗰最激進嗰十個群眾嘅話咧，佢就唔俾本土派成為主流。 你講到個情況嘅時候，佢當然退咗休 啦。係啦，呢個就係我去即係擔心所謂本土運動嘅因素。我其實好支持本土派。 其實你唔需要擔心呢樣嘢，我反而倒翻轉頭覺得 係咯， 因為黃毓民只佔一席啫嘛。你明唔明一樣嘢啊？就算本土派人數再多，佢只能夠推演到一席兩席， 我俾你五席好未啊？你可以喺个议会入面有几大嘅影响力呢？你混淆咗一样嘢，就係话群众嘅运动其实係需要议会嘅力量配合㗎。当你议会其实你配合几多少，我一百万人上街都冇用，因为你一百万人上街，我就已经係你应该记得我喺 D-Day 1嘅时候当面对住孔令瑜，对住张文光讲，你数人头嘅社运系冇用噶，因为你系做唔到 empowerment 噶嘛。你啲政策其实你五十万人上街，你有冇推动过任何一条政策系可以推动嘅？ 我想补充一句，你可以讲系只讲人数嘅系唔得。我举一个例子，譬如李旺阳，的确令到咧国内嗱呢啲真系非常大中华啦吓，的确令到咧湖南嘅公安咧非常之震撼嘅，亦都做咗啲嘢。嗱成效系点？我哋唔敢去讲啦。其实我觉得同限奶令差唔多嘅，某程度上，佢嘅成功嘅地方，因为佢系喐到啲嘢啊嘛。事实上，即系如果我哋用呢个角度去睇，所以数单数人头咧系有问题，但系其实人头系问题。呢、這个我谂大家唔可以否认嘅。 即系人头，我意思其实亦 唔系，我想补充翻你讲， 都明白呢样嘢就系话。点样去里应外合呢？议会入边，你好似喺当日喺学民思潮嗰一日，佢哋选择喺即系呢个大联盟最后决议咧，选择喺选举日之前嗰一日就和平散去。佢嗰时嘅用嘅解释就系话民气其实已经支撑唔到咁耐啦，会 burn out 噶啦，顶唔到噶啦。但系其实嗰时讲紧啲大学学联定系咩嘢，系谂住接力噶噃。系啊，嗰时已经系成班人不知喺系啊，班到 call you 定系咩嘢，班咗成班人走嚟谂住接力嘅，但系系无以为继，无以为继，其实到最后只不过系一个大联盟，佢闩埋门自己嘅决定，佢冇向一个大众作开呢个，即系点讲，佢哋系有公开交代决议嘅结果，但系佢哋唔系。俾群眾去參與呢個過程 啊嘛。簡單咁總結啦，就係而家嘅本土運動之所以成功，係因為由下而上，而唔係好似以前傳統左翼人士嘅由上而下。所以你頭先講黃毓民嗰啲，其實我唔覺得好重要，因為黃毓民其實你都係用翻由上而下嗰種方法去諗，但係其實黃毓民嘅影響力係不斷下降，而喺本土派入邊咧，其實佢都已經唔係真係咁重要。 不过我想讲到一个下而上的情况，就是譬如七一游行啊。其实七一游行以前我哋做研究，成日都觉得佢系由下而上噶嘛，因为佢里边有多唔同嘅团体，佢有唔同嘅议题，当然可能变成咗种散弹枪啦，分散咗啦，即系同志游行又有，跟住里边又有外佣游行，乜都有齐晒，大纪元咁又有一堆人。但系其实我哋当时都觉得一种范式转移嚟噶嘛，即系用翻啲咁嘅 jargon 去讲啦，系一定系由下而上啦，因为冇。即係譬如民陣咁，唔係真係搞緊啲乜嘢噶嘛？實際上面嗱，但係我覺得亦都係令到香港人好唔開心嘅地方係七一其實都係俾人攻擊緊嘅而家，即係變成春秋二制啊嘛。當然我哋譬如六四咁嗱，六四又另一個議題啦。六四真係由上而下啦。我記得我十八週年嘅時候已經開始鬧噶啦，因為個 program 點解要咁做？點解你揾班人上去鬼叫咁唔知做乜？因為嗰個係由上而下嘅 ，OK？ 咁我覺得有分別嘅，但係好可惜嘅地方係嗱，一個由上而下，我當底鬧先啦。好啦，鬧咗啦，七一咧，七一其實唔係咁噶嘛。我哋不嬲都知道，如果我哋有做過 research， 睇到唔同嘅團體喺度，但係七一都俾人鬧。嗱，當然我嘅朋友，譬如阿 Curse 都鬧啦，卡拉 OK 室咁唱完咁走啦。 因為你十年都唔變啊嘛，你呢樣嘢永遠都唔變，咁咪會失敗咯。即係好似你見到本土派嘅運動，其實每一次都變緊嘅。佢都唔會係滿足於一次就永遠都係做同一樣嘢。你見到佢，譬如拖機行動，而家都不斷變緊三次，已經有三次唔同嘅玩法啦，已經。 同埋你要知道初期嘅七一咧，講緊0304啊，之前嘅1997打後嗰啲就唔計啦。0304嘅七一咧，其實佢個目標係比較明晰啲嘅，其實係要政府倒台嘅。 係。 咁雖然嗰時係唔同嘅團體去參與，但係個目標係非常之清晰噶嘛。系推落去 咁，03同04已經唔同啦，04已經係開始鬥 diversify 噶啦，即系03就好明顯要落台嘅，大家我憤咩？你下台吧，我憤怒了嘛。 但系嗰個效應仲係 keep 住喺度嘛，即系一年啫嘛，因為始終係仍然係有個餘韻喺度嘛。但系你越打後咧，人越少啦，星期一，而係越嚟越分散啦，已經冇一個好明確嘅主題，因為嗰時曾蔭權啦，再加埋。 喂，如果有明確主題，咪又變咗由上而下咯 ？OK， 我睇到先，睇到先，下一次翻嚟繼續講。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即系唔会好似韩龙咁嗰次咁样嘅，因为都会系即系静默地系坐喺个街道上边等候被拘捕嘅啫。 话我哋一个冇方案嘅运动，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謝你身邊嘅朋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金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嘅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夾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聲紅心血淚贊成。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的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A邵飞林汉达云端起义。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花生台3月3号品味消闲节目为你放送。星期一偷得浮生半日闲，星期二落黑道开工影画春秋，星期三行走天下花生足球，星期四保险套，星期五恋上关系古海云图，花生当饭食，我地最积极。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燕，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我咧手头上唔知阿、Tommy 上有冇睇过呢本书啦，叫《老课本新阅读》，咁样就讲紧民国时代咧嘅一啲即系小学嘅教材嘅。咁入边咧有一本咧就叫做咧《民国时代嘅模范公民手册》，咁就佢 data 咧就系呢个民国廿二年啫。即系九月初版嘅民国廿二年，即系1932、1933年咁样样嘅。咁嗰度咧有一张咧嗰阵时嘅模范公民咧点样教大家咧，就系叫做有一条教条叫做我爱用本国货。点解咧？因为咧任何一个国民都应该爱用本国货，因为用外国货是国民最羞耻的事。我们多买了一个钱的外国货，就是多送了一个钱给外人，用外国货的人多了，国家自然要穷了。咁样，咁即系其实咧，我想讲一个 point 就话咧，即系如果当初即系如果讲左右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好多俾呢个陈云闹做大中华交嘅嘢吓，咁但系其实咧，对于跟住落嚟讲紧即系叫大家一个爱国爱港大游行咧，呢一啲嘅会议活动本身，我觉得嗰个方式系好值得支持嘅，系吓，即系对象我可能我会有啲商榷啦吓，咁但系就去翻制造敌人嘅问题啦。其实呢个咧喺一个好中庸、好中间嘅位咧，大家可以走盏，可以合作，可以各有各做，或者一齐做都得嘅系。但系咧就系、经过所谓嘅左右大战入边咧，系如果你双辉，你谂下，如果双辉落到去即系爱国爱港大游行嘅时候咧，会唔会自己啲人片起上嚟咧？系 我唔觉得 佢会肯落去先讲啦呢啲， 即系至少我落去啦，系咪？或者我哋呢啲俾人闹个大中华交嘅人吓， 你要明白系喺嗰个目标或者系个理念唔相近嘅时候，你落去合作系勉强无益嘅，反而就会变成话你落去用心系啲咩咧？你系咪要破坏呢个行为咧？或者系你讲啲不合时嘅说话咧？就引用翻梁文道啦，喺一开始学文思潮嗰个集会嗰度咧，其实一开波冇乜人去嘅啫嘛，最多咪几千人去。喺嗰阵时咧，梁文道咧头两三日咧，其实系有做 talk 嘅，因为我几乎日日都有去。咁佢做 talk 嘅时候，佢喺度讲啲咩咧？佢就话：呢个国民教育咧，唔单止系国民教育系洗脑，其实所有嘅教育模式咧都系洗脑嚟，即系呢套系一套左翼嘅思维嚟噶嘛。 The schooling system 系啦。即系你将所有嘢都 institutionalize 咁样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种洗脑嚟嘅。但系你同呢啲人讲呢啲，会发生啲咩事咧？喂，我唔知道你噏啲乜嘢嘢。 唔系嗱，我谂又系要讲翻嗱，即系今日咧，我开头以为咧系谂住出谋献策嘅，点知咧而家无啦啦，我唔知个感觉，我而家觉得好尴尬嘅地方，系因为其实咧，原来啲争拗系咁嚟嘅。我要講翻當年，我最熟係高鐵啦，我記得當年做咗一樣好戇居嘅事，就係咧學外國啲人啊，同啲警察示好啊，請下佢食嘢啊，俾啲水佢飲啊咁。但後來咧，我有個學生係警察嚟嘅，佢就 forward 咗一篇嘢俾我睇，係咩咧？就啲警察內部話我哋做緊呢啲嘢咧，其實就挑動緊警民衝突，同埋鬧交，同埋擺明係串嘴。哇！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哇！我原來都喊啊！跟住我就寫一篇文咧，叫做《我的眼淚為誰流》。原來去到呢個環境，基本上係冇人可以用人嘅情感啦，即係我呢啲大中華啊，唔知咩啦，冇人可以用到嗰個最基本嘅人啊、惻隱之心去睇翻大家當時嘅處境。當然啦，嗰日個情況係劍拔弩張啦，有人企喺度，有人瞓喺街，咁大家一定係對立。喂！但是而家我哋大家嗱，又係一啲老土嘅講法啦。如果我哋假設今日我上嚟嘅目的係有冇辦法揾到一啲融合點，咁似乎咧，我去到而家呢個位咧，嗱，當有人嘅問題啦，某啲角色特別嘅，可能佢會做某啲嘅，令到大家會有啲好衝動嘅言論啊，或者言行咁樣，會令到成件事有一啲咁更加尷尬或者更加出格嘅情況。嗱，咁但係譬如嗱，我諗我哋在座喺度嘅其實都叫做有偈傾啊，我估喺私底下都有少少私交，大家都起碼大家都明白大家諗乜先啦。但係原來當我哋講到呢啲課題嘅時候咧，其然呢，原來我哋會去咗另外一個位嗱，而呢一樣嘢係我對於香港最擔心嘅地方，係一班咁有能力嘅人，我唔係講我哋幾個先啦，即係唔係計我哋呢個諗室裏面，係外面我哋好多嗱，頭先譬如講到新媒體同埋舊媒體，我哋未講到譬如獨媒同埋富人啦、熱血同埋主場啦，其實大家喺度攝緊位嘅，可能即我唔知係咪啊呢樣嘢。嗱，當然啦，練越增嘅講法咧，就係、是、一個光譜越拉越闊。咁啊，好美好嘅美好新世界，然後大家一齊就向住嗰個高牆就掟嘢啦。咁可能係咁樣嘅，有人會咁諗。嗱，我必須要承認，我係好理想主義定。我就算唔信呢樣嘢發生，我都期望有呢個畫面嘅。我相信，但係好可惜咧，由我頭先見到，即係用兩節嘅時間咧，我見到哇，原來要消除我哋大家之間嗰個心防咧，一啲都唔容易。 咪先，首先要諗就係你左右和解。嘅目的系为咗咩嘢先？左右和解系咪真系好过唔和解先？喺呢方面嚟讲，其实我觉得左右嘅继续攻，即系互相嘅，你可以话佢嘅攻伐又好啦，或者你话互相去批评又好啦，你都可以话互相砥砺嚟讲啦吓。其实对于成个运动系有帮助嘅，即系我会反而系承认喺呢个咁样嘅竞争底下咧，系会推动件事系更加好嘅。所以其实我系唔会反对啲左交继续讲啲。所谓嘅离地言论，我觉得系非常之欢迎佢继续讲，我先有得插，我有得插，先至可以继续唤醒其他嘅市民去关注我所关注嘅议题。譬如讲紧话单程证嘅议题、审批权啦。老实讲，如果左翼唔继续去讲呢个问题，唔去讲啲即系我唔认同嘅言论啦，但系如果佢唔讲，我冇得插，咁直情新闻都唔会报啊，唔报咁我点可以令到啲人关注？所以左右嘅互相攻击，其实某程度上是一种策略，亦都系一个必经嘅过程。对于本土派嚟讲，本土派非常之欢迎。 但 系 我会 继续讲呢 啲。我会质疑一样嘢，就系话而家我理解嘅所谓嘅本土派咧，嗰、那个达唔到一个所谓呢个互相沟通或者互相砥砺嘅效果。因为嗱，老实讲，我喺终审庭判决讲中援嗰单嘢嘅时候，佢即日咧系出咗好多文嘅系。 而我睇个文咧，即系我都心谂话点解咁快噶、啊？系咁样啲判词，即系咁厚成沓，仲要英文，我都要等人译咁样，我先睇过晒咁样，咁快出到文，啲英文咁叻嘅，原来而家啲人如果望一望，原来即系全部都系好情绪化，同埋系用一件事去正诸翻自己本身原有嘅立场，系升华唔到个讨论嘅层次。呢、這个我觉得系个讨论嘅文化上边。当有一个你话我知系咩派，你系咩派嘅时候咧，就好难去即系做到一个即系。论即变成论敌就唔系论证嗰个行为咧，我觉得即对自己有期待嘅一啲网上嘅评论家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第二样嘢好快咁讲就系话咧，好多时所谓一派一派入边嘅团体都唔系铁板一块。老实讲，我即以社民连出身呢一个经历，即对民主党2010年投票，到而家嘅行为，你估我唔射佢咩？系嘛？即都极度之争噶。但我点解会同欧乐轩继续做呢个节目？即就系话，即老实讲，你都要揾人。喺入边系嘛，即有其他嘅入边，佢哋都唔系铁板一块噶嘛，系啊。 你咁讲法，其实中共都唔系铁板一块噶啦。但系你会唔会选择同中共合作咧？呢个系一个立场嘅问题之余咧，亦都系一个策略嘅问题 的。个策略合作就系你要你翻，有啲人就话大中华交嗰、那个那个问题在于，你如果你要去拆反佢嘅话，喂，你有啲人入边唔系一定要同成个中共合作噶嘛？有啲人你系要敌后嗰一度，你去扰乱佢噶嘛？嗰啲唔系一定中共嘅人嚟噶嘛？但系你当一顶帽大中华胶笠落嚟嘅时候咧，连呢一啲嘅可能性你都排除埋系。 但系你其实 我讲有啲人嘅心态， 即系点讲好咧？你始终你去翻呢个政改方案，民主党自己私下地决议呢样嘢嘅问题上边咧，其实佢嘅讲法就系话：喂，我满足咗党大会就得啦，我唔需要向公众交代，而公众系继续投票俾我噶嘛。到嗰时有区议即係超级区议员嘅时候，佢係呼吁大家含泪投票㗎嘛。含泪投票嘅意思就係你所讲啦，策略上面呢，即係虽然我可能唔认同佢，但係佢哋係所谓反共，又或者係一啲叫做保障呢个反对票嘅最低嘅门槛。即係佢用呢種嘢去捆綁一種立場去對付翻啲選民，即係我係奈你唔何，即使我係出賣你嘅利益，我都奈你唔何。但係冇人敢提出呢樣嘢啊嘛！你哋係止於即係左翼或者社運進步人士係止於呢種好不着邊際嘅批評，話、 就是、 到最後都係投票俾佢嘅。 表面上和諧和理非非咁樣話，我哋握手言和合作啦。咁其實係有啲咩可以做呢？即係有啲咩好處呢？ 其實 冇， 我諗其實冇講過話一定係要握手言和啊，或者係用嗰種即係喺呢個 cafe 度大家坐低度論道咁，然後大家、即係我諗大家對於溝通嘅定義有唔同， 同埋佢哋嘅溝通係指於一種耳語，即係背地裏去 murmur 明咧，即係喺度講呢個呢唔係你要明白就係話。可能社運嘅進步人士咧，對於佢自己嗰個行為咧，即係可能同道上面咧，佢係止於一啲耳語，即係喺背後大家講圍台啊，講呢個人嘅是非，講呢個人做錯啲咩嘢就算數啦。但係右翼係會比較公開啲噶嘛，即使佢哋內部嘅矛盾都係會攞上台面嚟傾嘅。 嗱，不如咁啦，我分享一個咧，我嘗試以一個本土派去邀請左翼人士一齊合作嘅經歷啦。就係話說之前譚海邦呢個溫和本土派咧，就即係搞一個登報聲明咁啊，籌款啦，叫大家捐款咁啊去登報係反自由行嘅，係非常之溫和嗰啲言辭，亦都係冇問題嘅，好理性嘅，即係佢又唔會話去憎恨大陸人啊，淨純粹就係講出香港呢個承載力問題，然後即係認為政府咧就成日將個責任委過。於人推卸落其他人度，而唔去反思自己自由行政策出错，嗱，嗰个嘅声明系非常之正常嘅，基本上好多人都会认同。然后我邀请咗好多左翼人士话：，喂，你哋一齐嚟支持下呢个运动啦，即系你捐下钱，然后就支持下呢个反自由行太多，唔系反自由行嗰啲人，系反自由行嘅政策太过有问题，加入下啦咁样。成班人讲乜嘢呢，即係我唔讲名啦，即係有啲左翼人士就话：嘩，估唔到呢啲咁嘅活动都会邀请我呢啲左交参加喎、咁样。即係其实究竟系边一个排斥边一个呢，我真系唔好明。 又或者其实大家可能系一个互相封闭嘅系统嚟嘅。你其实强求沟通呢，到最后嘅结果就系话大家都要删埋。咁其实我会比较理解嘅，因为譬如话啲进步社运人士佢哋呢本身个力量比较弱啲。即系如果一俾人哋去分化或者系拉散咧，佢哋个组织就会散噶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哋本身呢套嘢咧都违背咗佢哋嘅信念啊嘛。群众运动系唔应该有领袖噶，领袖所谓嘅领袖咧， 嗰、那个只不过系一个核心嘅团体，系个核心嘅团体咧，其实系大家觉得呢班人系比较有代表性嘅，比较讲到嘢嘅，觉得系代表咗大家嘅利益嘅一班人嚟嘅。而其中可能有一个或者两个比较有 charisma 嘅人咧，你举例黄毓民咁计啦，系做咗佢嘅代表。但系呢个代表讲嘅嘢唔系佢自己内心谂嘅嘢，唔系由上而下，即系我杀上去啦咁样样，我哋杀上去呢句咧。是要代表咗我哋内心谂，大家先至会杀上去 啫。 所以佢就系 佢讲嘅啫，佢自己讲嘅。 所以你咪 interpret as 咪就系话，黄毓民唔系一个领袖式嘅人物咯，即系喺呢个本土运动上边，佢可能系一个比较出众啲嘅代言人，但系佢唔可能领军咯。到最后， 我谂我哋唔使扯太远，即系好简单。如果左翼人士，譬如陈景辉啊、林辉啊嗰班人，佢哋愿意加入呢、這个即系本土。关注嘅议题上面去发声嘅，唔系净系写两份报纸啊，写啲社论，即系写啲评论就算，而系咧真系譬如话你拖劫行动，你就落去一齐拖劫咯。咁我相信有得和解嘅，冇所谓噶。本土派会支持佢一齐去拖劫噶，咁你肯帮我哋，我哋冇所谓噶。即系喺呢啲议题上面可以铺铺清，但系问题就系左翼人士肯唔肯放低佢嘅身段去关注一下本土派所关注嘅议题咧？我就见唔到佢哋有呢个意愿嘅。 佢有个分工喺度噶嘛，其实即系例如讲紧讲到政改， 佢哋嘅分工就系咁见到本土派咩有啲咩事嘅时候，就出嚟插咯。 唔系，等先，等先。 讲公民提名嘅话，冇人会有异议啊？ 你算唔算系一个？ 其实我唔系 进步人士，即系我而家 坐喺队入边，变咗揼柴拉落天噶啦。 我哋而家就变得好尴尬，又系我成晚用呢个字嘅。其实我哋系打紧一啲1943嘅游戏嘅，我哋打紧啲唔存在嘅敌人嘅。嗱，即系我都明白论嘢。 唔系，我唔系攻击紧你哋嘅。 唔系， 我一定系讲紧嗰几个人嘅啫。 我睇唔出去攻击我，但系我觉得都其实缺席咗嘅。佢哋嗱，佢哋有好多嗱，当然我同部分人系识嘅，可能我亦都，但我唔可以代表佢哋谂乜啦。但系其实咧，我亦都要补充一句：如果佢落咗场，究竟会有咩后果咧？嗱，我唔知，我唔敢估。嗱，呢个所谓沟通，嗱，头先阿伦爷都讲咗一个几得意嘅字嘅，就系、是、叫做策略性嘅一个行动。嗱，其实呢一啲或者头先阿昌讲紧嗰啲，其实好多时唔经唔觉，我哋做紧运动嘅时候咧，我哋忘记咗一样嘢。其实我哋唔经唔觉，我哋做紧一啲。国师又好啦，军师又好啦，行动嘅纲领嘅策划人又好啦，其实我哋唔觉做咗某啲角色嘅，我哋有冇呢个自觉嘅咧？无论系左翼或右翼，嗱，企喺个台上面攞住支麦，好似我而家咁，梗系好过瘾啦。喺个黑板前面，我写嘢梗系好巴闭啦。喺个台上面讲嘢嘅人，包括咗港事嘅集会啦，甚至乎国民教育啦，我觉得即系都几咩，就系、是、譬如而家阿黄之锋佢都俾人喐得好惨啦，某程度上，咁当然有啲嘢大家可能未必认同佢嘅睇法都唔定。嗱，其实好有冇办法可以令到企喺台上面嘅人都明白到自己其实喺个策略上面，嗱，头先阿伦爷讲策略啊嘛，即系究竟你系？一個闊啲嘅嗱，連月爭我都相信佢唔係講緊啲假溝通嘅，我相信其實大家各司其職，而個各司其職係唔係一個大家要坐低飲杯酒杯底傾完之後，你去做乜？即係當然啦，有人會咁講啦，話最好就係你負責去衝。我唔知邊，我唔記得邊啲人講好笑嘅，就係、是、嗱、有啲人去拖機，跟住有啲人就負責講論述。邊有咁著數㗎？拖劫會賴嘢嘅，你又唔去嗱？呢啲嘢一定會有衝突㗎嗱。但係如果我哋自己喺度講緊嘅時候，都會講緊譬如策略啊，譬如邊個人去做緊軍師啊嗰啲嘢嘅時候咧，其實又好難令到正所謂民無第一，武無第二啊嘛，係一定打緊交㗎喎。 同埋你講緊咧，如果講緊由下而上嘅運動咧，其實所有你睇翻歷史嚟講咧，係如果唔係一個有從來冇一個有組織有過程嘅運動咧。是可以能够你睇下其实全部都随机性系好多嘅系嘛。咁所以你讲緊即边个领导或者边一派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其实即你如果讲緊矛盾我觉得其实本土派其中一个矛盾嘅在于就话你抗共你反对中共嗰套但系国师自己都成日话自己唱红歌㗎嘛当年佢讲緊用或者打着红旗反红旗系嘛用佢本身就用緊最中共嗰套嚟去反对中共嘅话嗱你作为一个策略嚟讲呢我就会问一个问题啦即係咁第日失控咗嘅时候边个负责先我会话你个个你都各当自己是水镜白旗我要用黑暗兵法啦我要杀一城屠十城啦但你边有资格你杀嗰一城呢嗰一城嗰人唔系人嚟嘅咩系点解你摆到自己咁高 呢喺度去呢好似讲到我哋系要去杀人啦要去搞恐怖袭击先得喎而家个情况好唔同喎 同埋第一件同埋 拖劫都系好和理非非嘅行 动。同埋第一件事呢样嘢唔系 mainstream 嘛。你就算话你呢堆人 呢堆人出嚟係拖劫㗎咗，佢唔係好似所谓的疆独人士，唔知边路人啦，走去昆明嘅车站去屠杀人民，唔係去到呢种咁嘅民粹㗎嘛。但係问题就係话连呢种民粹你都唔俾人哋去发，即係去发出嚟。即係我觉得係一种操作嚟嘅，其实所谓嘅民粹。一定程度上你係要利用呢种民愤去推动一啲事情嘅发生㗎。你唔好话远到去革命啦，即係好似乌克兰嗰啲咁样。去到一啲问题，你觉得七一游行一开始唔系民粹咩？其实都系嘅，只不过系啲组织禁住咗啫嘛。当年六四唔系民粹咩？嗰时讲三罢嘅系司徒华禁住咗啫嘛。你估冇民粹嘅存在咩？好和理非非咩？到最后系啲领头羊去做呢个和理非非嘅角色，先至禁住咗一啲事情噶嘛。呢啲咪就系操作咯。而个操作系睇你点样玩嘅啫嘛。你话黑暗兵法？唔使讲到咁远㗎，其实全部都系操作嚟㗎咋。 不过呢，你头先讲緊嗰样嘢，我唔知有冇搞错啊，大家可以纠正我。即係其实闹得最劲呢，系唔系拖机。闹得最劲系开头指骂反王嗰次。咁其实我都见到其实有 transform 嘅，系有变化中嘅。咁我都不得不承认喺运动上面呢，其实系即系掌握得好快嘅。掌握一个民情民意，掌握得好快嘅呢样嘢，我都觉得值得学习嘅某程度上。但系我又系问翻个问题咯，尴尬嘅地方系小规模，有冇办法可以再大规模啲？譬如对得准啦，今次我假设咁， 爱国爱党大游行， 有冇办法做得到？点样可以做得到鼓动得更多人呢？ 其实我觉得一路譬如话你话反王嗰一次喺广东道咁样隔住条马路对马嗰次咧，真系好全神嘅。你会谂到个景象就系话。一水之隔嘅深圳同埋香港嘅关系呢，其实就係呢种民众嘅张力之中呢，可能係大家都爆发咗不满嘅情绪，然之后互相对骂嗰种。如果喺意象上面你影张相或者係拍段片嘅话呢，呢个宣传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返转头呢，呢种所谓举措呢，大家会觉得係鼓动仇恨啦。咁所以就会有拖劫嘅行为，拖劫第一既不犯法啦，亦都唔需要不反对通知书啦，大家拖住嘅劫就可以做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机动性高，拖劫啫嘛，游嚟游去咁咪得咯，你又拉唔到，你又唔成嘅。同埋第三样事情咧就唔会太过引起民众反感，就算引起民众嘅反感咧，佢都会将呢样行为咧同自由行连结起嚟，因为其实大家都拖劫噶嘛。将呢种行为，即系呢种讨厌嘅行为扩大化咗，咁其实倒翻转头，亦都系啱先讲到可能未来会发生嘅爱国爱港大游行。咁然之后鼓励大家用国货，大家都用普通话，然之后一街都系咁样喺度叫叫嚷嚷咁样。其实只不过系即系点讲好呢，佢唔系公然同敌人对着干，而系话化身为敌人，将敌人呢种行为扩大，系丑化咗佢哋。咁你呢种会唔会系一种仇恨呢？其实当年喺香港未主权移交嘅时候，都有好多所谓呢啲咁嘅丑化中国同胞嘅事件发生喎，即係譬如话表姐你好嘢嗰啲咁样，都有呢啲咁嘅形象㗎喎。咁佢只不过将呢种行为照版主管，然之后夸大咗咋嘛。咁然之后大家以前係冇咁亲近嘅状态之下，大家可能笑下就算啦。但係依家係活脱脱喺自己嘅身边嗰度发生嘅时候，咁佢就会觉得更加地呢种係一种威胁嘛。即係呢种所谓嘅唔再讲国仇家恨啦，大家系会感到生存嘅空间会有一种威胁咯。有呢个威胁嘅时候，咁佢可能就会谂到另一啲嘢咯。 我想回应一下周 Sir 头先讲话，即系点样可以令到扩大多啲人参与呢个，即系大家都关注嘅呢个问题上边先啦。咁其实我个理解就很简单，只要你个运动嘅方向系清晰，目标清晰，然后你做嘅时候咧。就算人少但是有一定的成效的时候，那这个运动持之行去做的时候，就自然会越来越多人加入，不一定要做很多额外其他的事情，而是只要你的运动每次做得到都有一点成效的时候，自然就会慢慢越来越多人参加了。 不是你的落地呢， 左翼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他之前所做的事情被人家 feel 不到他是有成功过的情况，大家直都觉得好像都是行完就回家等于是零的，所以不能够凝聚到人继续 keep 住来做，不能够去 扩大嘅人数咯，呢个最大嘅分别。 唔系嗰个，那个问题就系咪嗰堆人系咪就系全部都要左翼先？例如记协啊，你今次觉得记协又行完就算，唱 K 游行咁样系咁，但系 嗰啲人 唔系左翼噶嘛？ 你一定系左翼，我都可能会去噶嘛？ 系啦，你 tackle 嗰个运动嘅模式， 嗰个嘅主导 人啊嘛， 主导系班左翼人士。 或者不过计，不过有啲嘢我觉得要谂一谂嘅，譬如咧上次拖劫啦，喺沙田啊嘛，诶 唔系 新城市系嘛？ 沙田系一次， 首先旺角第一次嘅。 旺角 唔系，我讲紧最近嗰次。 最近系沙田， 好似系同埋记协嗰边系搭旗咁啱啱 啱啱啱。 嗱呢啲操作上面，我就觉得即系嗱，你可以话系一啲我唔明点解要同旗发生啦呢样嘢。咁我唔知究竟个背后佢个理念或者佢背后嘅思维系啲乜嘢。其实嗰个游行好明显就一定会灾咗好多人嘅，即系我讲紧记协嗰边。咁点解要同一期发生？嗱呢啲嘢其实好细微嘅可能，但系其实就会影响到一啲群众对呢件事嘅。 其实拖劫嗰个行动系首先系先出嘅，系啊，然后因为刘俊涛俾人揸冇突发嘅事， 系 咁所以先至会抢咗嗰个时间，同一个时间啫。 或者调翻转头谂啦，就算即使系有计算嘅，即系同一日时间出现嘅。咁呢个唔系俾民众一个选择咩？可以 嗱，即系如果咁讲就尴尬啦，因为变咗佢系个票数，我又唔觉得系一定要咁样讲嘅，即系可能系要宣传啊，或者个机器喺边度啫，即系可能好多系新闻界嘅人，咁一定系好力谷呢一样嘢啦。但系我头先所讲，点解话都请本土派嘅朋友去谂多少少嘅，就系、是、其实真系要谂下群众嗱，你可以话班人系和你非非嘅，但系点样去嗱？我最简单啦，我而家坐喺度，你点样去捉到我去拖劫呢？嗱，呢个系嗱，唔使咁复杂啊！我当 佢唔需要， 唔一定要捉我，我知道。但系多一个人有咩坏呢？即系话依家狼人嘅问题啫嘛，即系点解唔可以有啲更好嘅传讯？嗱，我纯粹问呢一个问题。 或者你传讯嘅效果，你唔一定要参与拖劫噶，我同情拖劫嘅，然之后我 share 拖劫嘅，我广传呢样嘢，然之后我。呢、這個概念咪好似 inception 咁咯，我首先有呢個概念喺心入面生咗根，之後慢慢就會改變曬我成套嘅思維同埋行為模式啊嘛。 係，我同意。 呢個都係傳訊效果嚟㗎。同埋調翻轉頭一樣嘢，如果你去將呢個拖劫行為同埋呢個記協嗰個遊行反暴力嘅遊行，將佢作為一個即係 diversify 去睇嘅話，咁其實亦都唔係好啱喎。即係其實你譬如話六四集會嘅時候已經開始有人反思啦。先几年嘅时候，其实系有一班文艺界人士，唔系右翼啊，系呢啲文艺界人士，系喺尖沙咀嗰度搞啦。 系啊，系啊。 咁佢哋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佢哋对六四嘅哀思嘅时候，我唔一定要现场喺维园度搞噶嘛。而且维园从来都唔系嗰件事情发生嘅现场，咁香港从来都唔系，香港山高皇帝远，大家只不过系隔住系感同啫，身冇受到噶，大家只不过想象中的现场咁样啫嘛，然之后将维园就变成咗一种，系啊，将维园变成咗一种大家想象嘅场所咁解啫嘛。 不过呢个你冇可能否认同，即系而家香港人嗰个所谓嗰个即系中国观，或者系嗰个香港人本身嘅身份认同，八九年嗰个喺一役，对于香港自己系一个。即系不能够即系撇除嗰个 唔系我唔系要反对呢个思维，即系虽然我本身有唔同嘅谂法啦，但系我就会谂就系话唔同嘅人选择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场所去做呢个纪念嘅活动，并不是分化咯。 唔系我谂搞清楚，唔系讲分化，我亦都唔好 即系或者系拉散咗嗰个所谓传讯嘅效果。 我唔系咁嘅意思，即系纯粹系一啲 technical 技术上嘅考虑啫。 又或者好简单一样嘢。当变成咗系右翼人士搞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话：喂，你系拉散咗人数。但系先几年嗰啲文艺界人士做呢样嘢嘅时候，系冇人讲过呢样嘢嘅。咁所以咪成件事， 但所以呢个就系讲啦，先有立场，后有论点咯。因为你系嗰派嘅人，所以你做嘅嘢都已经否定咗。 我再举多个情况出嚟，嗱，我哋纯粹当系睇主流传媒嘅人去睇嗱。因为真系要进言啊嘛，而家讲紧系点样帮手啫嘛。譬如好简单，有一个画面系其实又系成件事好变咗好古怪嘅，就系咧，有个陈太啊定系乜嘢，然后就爆闹，即系班拖劫嘅朋友啊嘛。而拖劫嘅朋友嗱，爆闹嘅内容同唔同意系另一件事，但系咧拖劫嗰班朋友咧，其实俾人影咗相，佢哋系冇即系冇露面啊，系戴咗 mask 嘅。好啦，於是乎出咗嚟咧，我見到都頗多人 share 咧，就係講緊嗰一班人冇露面，一班人一個阿太咧，佢講嘅內容未必同意，但係反而佢露咗面。嗱，呢一啲如果用操作嘅角度，嗱，我不得不承認咧，喺搞運動咧，你要鼓動多啲人嘅時候，嗱，我當然阿倫爺就話唔緊要，唔重要嘅呢啲嘢。 因為人唔係最緊要，精兵最緊要，嗰樣嘢效果最緊要。嗱，但係諗翻轉頭，可唔可以講係一種再進一步嘅成功咧？同上一次比，嗱，我唔敢講啦呢一樣嘢，即係大家可以自己 assess 下。同上一次喺旺角拖劫，其實有咩差異咧？兩個運動，嗱，如果我哋要進言嘅，希望再進步、再做得好啲嘅，有冇辦法可以令到嗰樣嘢更加？嗱，當然左翼嘅人會成日俾人鬧離地，但係如果咁睇嘅話，右翼都有呢一種傾向嘅某程度上。 但係右翼只不過係一個新，唔係你相對嚟講，佢哋嘅抗爭歷史係好短嘅啫。 同意， 即係佢哋到今時今日，其實個運動都仲喺度摸索緊。 我唔同意，其實大家如果用香港嗰個從大歷史嘅角度，即係要講到咁差勁，哇！其實呢個都係香港人嘅抗爭史。如果你要拗本土嘅話，係其實呢個都係你係對於傳統嗰種所謂嘅遊行唱 K 式嘅運動方式係一種嘅即係反或者係反建議嚟噶嘛？係咁，呢個其實係成條。即係香港人嗰個抗爭歷史嚟。 其實最重要嘅並不是在於咩嘢，而並不是在於左右之爭或者咩性啊，而係話主流嘅人覺得你拖劫只不過係一種玩鬧，而左右翼之爭咧，只不過係你哋喺度嘈嘈嘈，然之後我坐埋一邊食花生嘅時候，呢、這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啊！即係你話嗰班左翼好離地咩？其實群眾可能更加離地。但問題我哋點樣去 draw attention 咧？ 一定係在地， 唔係。 如果我哋相信群眾嘅話，群眾係在地。 群眾呢個聽唔到宗教咧， 問題就 自己覺得。 問題就係話左翼主辦嘅社會運動，其實佢哋都唔相信群眾噶嘛。如果佢哋唔，否則他們不需要有大聯盟之類嘅物體去操作成個社運噶嘛。 唔係，我同意啊，即係我已經褪咗一萬步去講，我假設由而家搞緊嘅主流嘅左翼為主導嘅，我假設係咁樣先啦，係唔係算得上成功嘅？我反而諗翻就係右翼其實都要做好多 evaluation 啦，因為其實咧我哋望到無論從人數或者從效果效啦，某程度上果效可能就係人民日報回兩。我不敢說是失敗，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比較長的歷史去看，如果這樣看的話，左翼更加失敗，因為其實不是成功過很多次，守護哪裡死哪裡，保護哪條街死哪條街，說什麼而已，沒意思的。但是 我要補充一點，就是如果右翼的朋友看到他們的漏洞，然後跟著想去攝那個位置，而更加令到那件事是廣傳，甚至乎是我們完全的全民運動嘛，是不是全民发声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的力量是更多。 阿伦有没有补充一下最尾 这讲返少少啦，到最后就是说，当你发现在今年的元旦大游行三万多人出来示威，中共的媒体没有出过一句声，但是冲一冲军营呢，他就鬼杀这么冲的时候。你睇到嘅咪就係所謂立竿見影嘅效果啦。當然你可以話呢件事同嗰件事係冇關係嘅，但係點解佢會派員落嚟查呢件事呢？查呢個本土派、香港本土派佢組織脈絡係點樣，而唔會同你去你嗰啲左翼社運人士係咩呢？係因為佢哋已經摸熟曬你啲路數啦，摸熟曬你啲組織啦，佢係唔需要你啊嘛。但係反而右翼嘅社運咧係一種新興啦，係一種組織係好零散、好亂，甚至有多頭。甚至是即係嗰啲主持人嗰啲策略都未摸熟嘅時候，呢、這個可能係一個新嘅出路嚟嘅。 我諗咁樣啦，你要俾啲時間俾半島派，因為始終半島派太多人，同埋係暫時嚟講係冇一個好明顯嘅頭嘅。咁呢個情況下，你去評論佢點點點，其實有啲唔公道，因為你諗下左翼人士做咗十幾二十年，唔止啦，其實即係做咗好多年。咁佢呢方面係累積咗經驗，同埋已經有一班人佢自己圍得好熟。所以佢主導嘅時候有經驗嘅時候，梗係做得相對比較，我哋唔好話做得好成功，但係起碼佢係做得比較係熟手嘅。咁你用翻同一個標準去要求右派嘅本土派要喺兩年之內要摸熟到呢一樣嘢，其實唔可能嘅。所以你要俾啲時間佢哋去做。但係你見得到佢哋呢兩年之內咧，那個進步係好快速嘅。呢方面嚟講，反而呢幾年入邊見唔到左翼人士有任何嘅進步。 因為我係咪可以埋周啊？如果埋周最後嗰句，我覺得就係、是、咧，真係埋周啦！我姓周啊嘛，難嘅。有冇辦法令到更多嘅人去支持係好重要嘅？我覺得我聽到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話人數唔重要，或者係裏邊果效最重要，類似啲説話，其實都幾唔係，即係唔係我諗我自己聽到都幾唔舒服嘅。 但我唔知道阿 Spooky 睇住个 chat room 咧，即系啲听众会觉得今集点样样咧？因为咧，平时我哋之前嗰几集节目咧，我哋咧揼欧乐轩嘅时候咧，就好多 hit rate 嘅，系吓，啲人好开心喺 chat room 嗰度。咁但系咧，以前啲节目咧，我会听翻，今集嘅节目咧，我自己一定会听翻嘅，系，因为我觉得即系我依个都系我即系我会好反对陈文 block 人嗰个原因咯，就系、是、如果唔系。咁嘅话，我至少都唔会坐低，大家喺度坐低喺度做节目啦，有嗰个沟通和交流嘅机会啦，系吓咁样。咁所以就希望即系大家，我哋未开红酒啊，依家开，大家唔系赶住走开，仲可以饮酒嘅，系咁。但系大家即系有机会再上过嚟，我哋花生台做节目啦，系。今集时间系咁多，下一集政改终极战再见。 好。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